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 嗯， 我们呢是 FM98.2 AM927，我们是一个双频收听的广播电台。但是呢，我们的节目不仅可以听，也可以看的。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大家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同步输出的视频画面了。 嗯， 以及呢，我们还有一个手机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就是花椒直播，大家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输出的视频画面的。 最主要的是，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做人鼓掌， 谢谢。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到场的两位嘉宾吧，有老朋友新朋友。首先欢迎快板书相声主持人， 哎，喂，他小品 、演员，多栖发展的一个 多栖发展徐玉龙，欢迎。 好，谢谢谢谢，这个摄像头太棒了， 欢迎玉龙。 哎呀，另外一位啊，我们这个一直在幕后，终于是这回也不是混到幕前，人家想就是说这个 也，我看你怎么往回熬， 这么一小手， 对，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后期工作人员， 对他们的实力其实都是有的，因为确实我们这个节目能做到现在这个程度，是受到了 他 们很大的这个熏陶。 帮助的，能不能太不默契了？真的是这段咋没串好呢？ 熏陶确实也是这个帮助的一种 啊，谢谢啊， 对不对？ 好吧，来介绍一下吧， 介绍一下，来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982的直播编辑的赵恒选。 欢迎恒选。 他这个选字待会儿应该是认人少，火字边加一个。 你刚让人自我介绍是因为你不让人叫什么吗？ 不，因为他这个，我们同事 有 一个叫， 一直在里头说恒选。 对，我们有一个同事叫翟轩，他就是这个火字边的，他是我们的那个早报点的编辑。他以前是干记者，我就以为那字念轩呢。 有一个和这个字儿特别像的字儿， 就是这字儿 啊， 就是这字儿，火字边嘛，对吧？ 是多音字儿吧？ 是吗？那可能他一直不知道他这字儿念炫。 大家可以一会儿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如果有机会有条件的话，我们今天 看幕后小哥什么样？ 对，颜值超高，没想到我们幕后小哥的颜值都比我们是吧？南播的颜值要高多了，怎么回事？ 我们电台主要还是听声， 可惜了是吧？ 可惜了了， 可惜了谁了？ 以后欢迎你常来，以后欢迎你坐我旁边好吗？ 咱俩换过来了，我觉得我和玉龙，我们俩人脸还是挺搭的。 你别跟人家玉龙就拉到同一条战线上好吗？ 我觉得浩哥应该咱俩用这个摄像头一起， 是吧？他就会识别出来两张饼， 二饼 嗨。 就因为今天作为主持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间的各种设备的配备是非常高级的， 高级到什么程度？ 就今天我们俩才发现，对，我们这个摄像头原来是可以人脸识别，它是跟着脸 跑的，走 的，对，就是你人站到镜头左边，它的镜头就会向左边转向，你站到右边，它总之就是会追踪人脸，就这个技术太厉害了， 吓到我了， 玩了半天了， 你知道吗，同学？ 你原来知道吗？ 你也不知道这个？ 我不知道， 我们总有一些潜藏的技能。 那个系统最近新更新了，所以 对，应该是 update 之后的功能吧？ 对， 但不是摄像头本身，是这个软件的问题，是吧？ 应该 软件 之前没有过这个。 对，刚才他一顿躲， 我现在也在躲，没闲着，我现 在。对，但是我们的镜头还是时时刻刻能捕捉到你。其实这样也好，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咱们直播的时候，嘉宾会有一些特别经典的表情。 对，能抓住 表情一定要把握住，因为太好玩了。我跟你说，就自产。产自销表情包 但现在徐冉自从做了这个节目，你看别看时间不长，才7个多月，现在说话都是有辙有韵的，你知道吗？ 对， 就他说的，我如果不优秀能被酒吧发现当做你的女搭档吗？ 是， 我也是我发 现的，还真接着话。哎呀妈，我 那得给我们西南广播这个多铺铺锦，抹抹粉啥的，是吧？ 成吧。嗯，来， 今天邀请二位来，主要是参与我们最后一趴的环节哈，叫今晚戏中戏。 嗯， 咱们今儿唯独这个电影太经典了，叫《九品芝麻官》。 对， 说的是这稍微注意一下，说一下这个影片嘛哈，应该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小的朋友呢，不知道他是王晶执导的，徐锦江、张敏、吴孟达、周星驰，94年啊，96年的97年出生的人，现在都已经毕业了呀。 你现在不看87版《红楼梦》啊？ 我看，但是我问过96年的那个我们的一个实习生， 啊、 我说你们怎么看周星驰 当时的电影？你找实习生都找96年的呀？ 你想想，96年现在已经是21岁了，他都大几了呀？ 哇， 大二大三了， 对吧？ 天哪， 我整个是十， 太伤人了。 嗯，你想想， 继续说吧。 嗯，你毕业都那些年了，我就问他们怎么看周星驰电影？ 你今天已经没有女搭档了。 啊， 今天已经没有女搭档了。 他们理解不了周星驰电影的笑。 哎，没有，啊、当年你 他们看的完全就，他就觉得很尴尬，就是他们现在经常用“尬”这个字嘛。他说我就看着很尬。 你大学的时候，你难道能看懂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也看不懂啊。 哦、啊，那可能是那个脑子。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是需要一定的社会阅历、社会阅历跟人生阅历，你才能 不是你知道，我知道，我理解。比如对。但他们是全都不明白，就包括笑。你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看这个周星驰电影，笑这种 乐呵 吧， 对， 他不会，他觉得很尴尬、 哦，可能就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产物吧。 对， 有可能是。 嗯，所以他就完全理解不了。但是我会看一会儿，会觉得哎呀，就 特别尴尬， 对对对，他觉得有点太过于在 隔着。我觉得是这样的，每一个年代和每一个年代的人，他会在自己的文化审美上是肯定会产生差异的。 嗯、 今天我们在其他一个节目当中还说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你知道他最显著的一个特点 是什么呀？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总结。我今天在节目里总结了一个词，不是我总结的，是编辑总结，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他说 什么？ 现在这个年代的年轻人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真实，他不给你扯谎，你这东西好就好，你这东西不好就是不好，就是他已经不再像我们对有一些文化产品也好，还是其他的产品也好，我们会抱着稍微宽容一点的心态，他们不会。他们会表现的或表达的更真实。 你其实反过来想，问题的原因在哪儿？ 我们那时候见好东西见太少了吧？ 对，就是那时候好东西少。 对， 你要不多看一点东西的话，你真的没东西可看。现在那么多好东西，我真的只深扎一个非常小细分的领域，就是有一个江河湖海那么多东西可以给你看。那时候我们一共才有多少东西，对不对？ 对， 嗯，其实 也就 天天守在电视机前看中央3套动画城了。有时候换一换几套有动画片，也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对吧？ 对， 你现在他想看漫画，你就是日本的吧，韩国的吧，哪个国家的吧，是不是？你这其实你可能都不知道， 选择会非常多嘛。 对，除了这个日韩他们生产动画片比较多，实际上生产动画片第二多的国家在朝鲜。 哦，是吗？ 制作团队非常多 哦， 因为可能 朝鲜的动画片是 价格比较不，他们制作，比如中国我们的国漫有一些创意，丢到朝鲜的制作公司去做。 哦， 还是相对来说成本可以低一些。 嗯，所以你觉得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说明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无论是信息啊，还是一些好的艺术作品、文艺作品，它都是呈爆发式的模式在增长。 确实， 你想想现在我们看网大一天有几部同时上，那一年是多少部网大呀？ 嗯， 对， 对， 包括网剧的这个上的这个数量啊，包括质量啊，其实你别看在短短的可能、1到2年的时间当中，就会有一个巨大巨大的跃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的，对吧？ 对， 这其实对从业人员也提出了一个不小的挑战呢。 嗯，就是。 嗯，那我们今天 还是说这部电影， 对， 稍微 说一下，我们还是对找到了在对于80后来说很经典的一部电影《九品芝麻官》啊。这 年我上小学， 啊，是吗？ 对。 啊， 不来吧，快说。 来，得给大家再围读一下这部剧哈。 对，《九品芝麻官》真的。他也还延续了周星驰先生一贯的搞笑风格，描述了这个水师提督之子常威垂涎于秦小莲的美色啊，将他暴力奸淫，事发之后呢，杀他家一共13口，引发一系列的事件。然后这个周星驰在里边饰演包龙星，就包大人啊，巧断命案这么一个故事吧。 嗯嗯 嗯， 嗯， 来吧，咱们来推荐每日网剧来看，第一部叫做《将军在上》啊，多平台播放，单日播放量已经达到了1亿7201万。这部剧呢我们推荐过很多回了啊、在这里边呢最新这个演员也是都比较牛啊，马思纯、盛一伦、王楚然，然后呢这个剧情发展的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热， 嗯， 然后国民表妹王楚然从柔弱的柳希音转变为有勇有谋的仙霓裳，可谓是牵动着虐心剧情的一个走向， 嗯， 让观众也叫揪心不已。 嗯， 王楚然采访当中自己也说了，说这个剧本里的柳希音呐，她是一个非常极致的人物，外表你看着柔美啊，内心很孤傲啊，爱的个千回百折，最终是以最决绝的方式让自己永远的活在她爱的男人叶昭的心中。 叶昭，你忘了吗？这是一个女扮男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嗯，对。 对， 嗯，那随着剧情发展，王楚然把柳希音这个为爱不惜一切女子完美还原，网友也惊喜见证了这个99年小花演技的一个突破。 你记不记得咱们之前有一段时间是唯独过这个《将军在上》的一段戏的？ 我忘了， 那天男搭档不是你， 那我怎么会记得？ 具体我你说忘了之后，我才想起来那天男搭档不是你的嘛。 嗯， 就我们唯独了这个，我特意找来了那一整集都在关注这个《将军在上》，因为最近《将军在上》的播放量，包括咱们最一开始介绍他的情节非常清晰的时候， 对， 就已经开始关注这部剧了。盛一伦跟马思纯，这作为这个年纪的演技担当，我们就先不说了，就说一说这个柳希音，嗯，真的是一颦一笑都带戏，因为他年纪很小，你能从他的扮相就能感觉到这个演员一定是很年轻的， 哦， 但是他的就是那个传达的那个情绪完全不少。 嗯， 他在这个当中就扮演了一个，他跟马思纯扮演的这个叶昭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但是从小就不知道马思纯扮演的这个叶昭是个女孩， 嗯， 他一直以为是他的表哥。 哦， 就他从小就爱慕他的表哥，而他表哥不就战功赫赫嘛，嗯， 大将军， 他始终都觉得他的表哥哪一天在获得了战场上的胜利之后会身披白衣骑着白马来接他，他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梦想。 不素吗这个？ 他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梦想， 哦， 就是叶昭，就是马思纯在其中扮演的这个角色，我觉得真的是用现在网络流行语叫娘 man 平衡的特别好，你知道吗？就是他既不失娘 man， 就是娘啊娘 man， 嗯， 就是他既有那种女性的柔美在，他在跟那个盛一伦说话的时候也都是哎老公你怎么了，就特别心疼那种感觉，但是同时又有， 啊， 他同时有大将军的那种特别干练，然后特别能主事儿，然后眼光也非常犀利，然后说话也特别的有勇有谋的感觉，所以他把这两种人物性格平衡的非常好， 大女人和小女人之间， 对，就平衡的非常好，她也不是单纯的大女人，她， 嗯， 真的有一种将军气概在里面。 举例子，我能想到就林青霞， 哎，有点靠拢了，我觉得有点像， 哦， 但是跟林青霞这种咖位，我觉得未来马思纯可能够拿捏到那种火候哈。 还不知道她被人家被林青霞自己什么心理啊？ 应该会非常高兴吧？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林青霞在我们这么大的人， 不，她是一个好演员，我们都知道。 对，就她塑造的那个东方不败的角色也是很经典 啊。 哦，我明白你，我只是说她在这一部剧当中，她的那种就是不同性别之间的突出性格，都让她塑造的非常完美。 这么高的 对这部戏真的是我很少看网剧会给这么高的评价，而且你知道吗，我只看了20分钟我就对他有这么高的评价，很难得， 哦， 就是因为他看了以后不会让你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特别尴尬，很多笑点是故意在隔着你， 嗯， 他不会，他会觉得你会觉得哦，他很多情节的设置就是那么的顺畅， 嗯 啊，还是挺不错的， 可能还是编剧厉害， 对，所以1亿7000万的播出量是可以让人接受也可以理解的， 嗯， 所以大家也可以再找来关注一下， 嗯，叫将军在上，啊， 嗯， 来看第二部网剧推荐，叫做 独步天下，是在腾讯视频播出的，单日播放量呢是3588万，这个卡斯阵容其实也还蛮庞大的啊， 嗯， 有唐艺昕、林峰还有张瑞他们领衔主演的，这是一部古装大戏，下周呢就会迎来一个大结局了， 好， 这部剧主要是根据李欣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讲述了背负着可兴天下可亡天下的女真第一美女和清太宗皇太极之间又浪漫又坎坷的一种爱情故事。 皇太极还真是很少有人拿出来会去演， 是吧？ 乾隆啊， 对，很少演 康熙啊、雍正啊， 嗯，那在刚刚过去的剧情当中其实是这样的，由唐艺昕饰演的东哥在危急时刻由林峰饰演的皇太极挡下一剑，不幸离世，然后呢又在作家同样也是由唐艺昕饰演的悠然笔下化名阿布的这个人的带领之下，在战场上和皇太极重逢了， 所以说对于网友来说，这个剧情的设置可以说是又悲又喜。因为你看、 嗯、 皇太极唐艺昕林峰一定是这部剧的男女主角，女主角挂了 上来就哎， 不是已经快到大结局 了 嘛、嗯、对，就即将迎来大结局的时候发现女主角没有了，那戏怎么往下演得好，人再变出来一个 回来了， 对、 啊、 对，一个同样有 弄得跟权力游戏似的，想让谁死谁死，想让谁 活就让谁活。 对， 对，所以你不觉得吗，他敢这么做就是已经觉得自己捏住了观众的命门、嗯、 但是我不知道一点，就是他跟美剧是不是一样的，就是随拍随演，还是说已经先拍完了？ 我觉得国内的 嘛，咱们整点之后再来 聊，没有做到这个吧。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2 AM97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游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也迎来了两位新老朋友、 嗯、 一位呢是玉龙，欢 迎玉 龙。 我还跟着我呢吗？ 还跟着你呢，一直 跟着 你 跑， 接着赌。 对，另外 一 位 还有 一 位是我们的 982的视频编辑、 嗯、 赵恒璇。来， 欢迎恒璇。 好， 从幕后来到了幕前、嗯， 其实也不算来到目前，那摄像头还没找到恒璇的人呢。 就是因为今天他来了，摄像头一直跟着我，是吗？ 对， 恒璇，你 能不能 抢一抢？ 你主动 过来抢，是我故意设置的，拦不住了，拦不住。 觉得自己太帅了是吧？就不好意思上镜。哦天哪，真的是，我觉得恒璇这脸型是最上镜的。 你要这么 对的，其实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我就想你过来，你帮帮我是吧？ 没，玉龙，一会儿你可以坐在那个表演区的位置。 我们俩加一块就是一地名， 叫做 日月潭。 日月潭为什么呢？ 月牙嘛，日太阳。 哦、天哪，这梗埋太深了。 你说谁脸偏？ 有点深 奥。你脸跟月亮是你高兴都是坑。 一会儿我觉得真的是，就是玉龙是不是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表演区？这样我 地方能大一点。 我相信这个镜头应该不会再追到表演区。 他要是能自己转过来，玉龙真的我就报警。我感觉是被黑了，应该这是。 我觉得这个被操控了。 好吧，再次欢迎一下二位今天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一会儿我们会共同为大家带来今天晚上的今晚戏中戏。在此之前，还得再为大家推荐一部网剧。 没错， 啊、 叫做什么呀？拜见公主大人。 嗯 啊，搜狐视频单日播放量599万。 嗯， 他讲了资深游戏玩家秦展。因为意外的穿越到了自己玩了10年的新天龙八部游戏世界当中，并且收获友情和爱情这么故事。在最新一集的剧情，它是这样的，这个秦展呢想要待在雨辰的身边，买下了盟主府对面的一处宅子。可是呢清雪一心想回到灵鹫宫和秦展一块去闯荡江湖，那清雪就祈求秦展说，你陪我去这城外的山洞玩一玩吧。秦展直言，我呀正在为自己终身大事发愁呢。而清雪已经到了婚嫁年龄了，自己想要为他寻找一位如意的郎君。清雪却道出了自己喜欢像秦展你这样武功高强而且为人正直的男人。 一般都是这样设置的。 哎，对，也不是谁，一般这应该他应该是女一对吧？ 对， 就一直没得到这个他心目的 男主角的爱。 哎，对对对。那么雨辰呢，就是也就是这个秦展他喜欢这姑娘，返回盟主府。秦展啊，赵所谁也不肯让步，这么一个情况，两个人在雨辰马下是各献殷勤，身心俱疲的雨辰却没有什么心思去理会这些，这样一个故事吧。 就是还是最终在游戏世界当中找到了自己的这个爱情。 当回去到现实生活，这个时候就给人一种反思了，这也是一个 对惯用的 常用的一个手法。 对对对对对，惯用的手法了。拜见公主大人也是，其实你别看它播放量一直在几百万，但是一直都比较平均，基本上每一次它上榜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数量级。 对， 至少没有 这宫是那个宫殿的宫啊， 对， 不是那个主宫， 至少没有太大的变动，也说明它的质量聚集包括它吸引的人群可能都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嗯，比较稳定。 就刚才那谁，玉龙刚才聊说，我们刚才说网大的这个表现不是太好。其实你想，一天二十几万，啊，咱们就算一半的这个有效点击，那十几万的话，那他如果这个网剧他是一直在，他没有下线这一说，他能持续一个月，那也是很大的一个量，很庞大的一个量，对吧？ 是 的。现在网剧一般，虽然是我们刚上节目的时候，可能几十万就可以做一个网剧投资，现在可能就得几百万。 现在网剧就还是咱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情况嘛，现在在各种文化作品的这个市场当中，也是有越来越多的作品都涌入到了这个市场。那一旦这样的话，市场的这个筛子就开始起作用了，对吧？你制作不精良，或者说你本子不过硬，可能就会被筛选出去。那你慢慢的，肯定留下的还是那些制作又精良、故事讲的又好、演员卡斯阵容又强大、真正有演技的那些演员带来的作品，才是真正能留下的好作品。 但我觉得网大市场存在的意义，其实它真的是一块试验田，就是我拿不到那么多投资的时候，我请不起那么多一线明星、当红明星来给我吸引流量的时候，我能通过我的故事，来把它讲好，来，就估计更多的时候应该是。我觉得啊，咱们做这么长时间，据我分析，他应该是看本子的一个试验田。 但是你看，就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些网大，有的时候都不给大家介绍网大，是因为实在播出量有点太让人不满意了，就是有几十万、十几万这样的点击，就是说出来的意义就只能说是让大家把它巧妙避开吧。对，所以就基本上就不介绍了。但是也希望网大的这个制片方或者是就是演出方吧，就能认认真真的做出一些好的作品来。我们也特别期待能够有一些 好 的网大 好本子 拿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 对，给大家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先甭管怎么说，先凑一个不是特别多的这个钱，把它先让大家看到。如果这个故事感人，被人喜欢，他就有可能这个编剧或者这导演的影响力就能提升，他是这样一个 作用。对， 因为现在网剧我们看到几亿的这种排场的都常在啊。 对，你就关注一下，我们现在网大如果说它的播放量不是特别喜人，就比如十几万甚至几万的那种，你去读一读它的剧情梗概，你就觉得这个剧情就没有办法吸引你， 也不成是吧？ 对，就是它从根儿上你就觉得这事儿可能立不起来，所以就是从播放量上来讲，这就是最生动的一种体现吧。 对，另外确实我们得看到一个问题哈，就是不能全都是因为市场化。既然谈到市场化，它就还有个排片和这个位置的原因。没，你看我们确实没碰到过，我相信应该有，我们确实没碰到过，就是它非常非常好，但是被埋没了的。 啊，很少这种情况。在互联网时代，我觉得这种产品应该是就存在的几率非常小吧，可以说是。 因为人多， 不是还有一点就是像您说的，现在就是说。这种东西媒体的量太大了，我一天到晚，我从二十四小时我不睡觉的话，我都看不过来。对，我看完综艺，我看唱歌，看完唱歌，我看网剧， 对， 没有时间再去自己再去淘一个好的网大， 对， 没有时间去淘。 也确实是淘好东西多啊，来吧，咱们 现在已经来到北京时间7:07，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今晚戏中戏的这个环节。 来吧，今天我们玉龙岛， 玉龙岛，我岛这是吗？ 对，别，那我们给你这属于碰瓷儿。 跑这碰瓷儿， 觉得我们直播间太热了，是吧？ 我要把这个摄像头碰走 了。太喜欢你了，这个摄像头 放我们家里。 对，老追着他。 这样吧，你说完戏，然后就真的移步到我们表演区吧。 我觉得不好。 啊，有什么不好？表演区 真到那以后，我们选歌是不是 就 更抢不过我了？更没机会。好不容易从 玉龙老师是戏霸是吗？ 摄像头都特别喜欢我。 对对对对对， 我在这儿还能蹭一点边儿。 离我近点，离我近。 对，你们俩得离着特近才行。 咱们得特别有感情那种。 哎呦，刚才徐冉跟他试了半天了。倒也没出来火花。 那什么吧，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人物啊。 您说， 今天有这么几位：包龙星，还有包龙星他的老父亲，包龙星，还有他这个十三叔是，就是吴孟达吴老师这角色， 对， 还有婆婆，方唐镜就是咱们的师爷，还有黄老秋，就是以及这个林员外， 有人不少啊。 我觉得这个浩哥你就来这个包龙星吧。 我不，这肯定是您来，您觉得主角。 不是，我是觉得你应该来。 不，我来不了。 因为包龙星是叔胆呐， 我来他爸爸。对呀、啊，您应该是叔胆。 是， 不是这意思。 他太聪明了。 我就不知道怎么往下接这个话，你知道吗？作为搭档，我应该兜一下你，但是你这话我真的兜不住。 我告诉你，他再给我挖坑，听出来吗？ 没有。 他一定会。他如果 我感觉你在给人家挖坑。 不，他如果按照他分完，一定就是我演包龙星，他演那老爷子，然后他再串个方唐镜等人，对不对？ 没中计，我要有套路，我告诉你。 哎呦，我这时候我就是想了半天了，我终于就是今天我是不是演会长辈？ 你得， 还是演主角吧。 行吧，那我今天就来包龙星吧。 对，您得来 出，给你个便宜， 嗯， 是不是？ 我来那老爷， 对， 老爷是他爸吗？ 是我爸爸， 不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的， 真是吗？ 确实，确，你就是非得让我再叫一次？ 不是，我看我刚才看到现在 啊， 哦，他在那个病床上， 对，病床上下象棋开幕，这是第一幕戏， 嗯 啊，然后那谁，这个婆婆肯定就是由冉姐来吧？ 那是肯定啊， 行， 你来我来他媳妇儿， 哦， 来我妈， 怎么说的那么言不由衷？ 那怎么意思？还真叫一个怎么着？ 不是。 嗯， 就咱们这排戏呢嘛。 那什么，那个旁边 角色 到我们选哥了啊！ 哎， 我们选哥没有镜头，还不能说话了。那个选哥，你就心前面赶一个有为， 有为是谁？ 就是吴孟达 啊， 吴孟达有为， 就是这旁边那个拿萝卜 的那个， 对 对 对，特别能吃，爱吃萝卜那个 啊、 嗯。然后还有后边的咱们的这个黄老秋跟林员外，黄老秋的话，我觉得。还是让我们选哥来吧， 好， 黄老秋来。那您、 啊、 您再赶一个，您赶一个方唐镜吧。 我赶方唐镜 啊， 那都是我的词儿了， 是吧？是吧？哦，对对对对对， 独幕戏了。 我 来方唐镜， 我来方唐镜，我来方唐镜。 我给你来一个林员外， 对对 对， 行吧？林员外 记不了吗？我来那个老爷， 哎， 然后再来一个方唐镜。 对，我来包龙星，还有这个林员外。 嗯， 然后 横卷。 是 有为跟黄老秋， 对，没错。然后我是演婆婆， 对， 那婆婆是不是戏稍微少点？ 没关系，没关系，为大家服务嘛，对吧？ 对后边其实 要不然我意思是，要不然您来方唐镜 吗？哎，可以，我觉得可以啊， 女壮士， 别来来。 刚才咱们那戏里有反串，你也来一反串， 对， 还是于浩吧， 好吧， 于浩这个身量跟体位比较合适。 方唐镜多瘦啊，人家 来。赶紧给我们放一段片段，我们听一听。 来听一听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这不是原版的啊，还是给大家找了一个《九品芝麻官》当中的一个经典桥段， 嗯、 听听就知道了。 来听听啊， 我们先进入一下情境啊。 嗯，是这个哈。 对。 有为，有为，有为。 什么事儿，石三叔啊？ 我还没起床，外面吵什么吵？ 陈大人今天一早就回来了。 陈大人回来了？ 是啊，他是正牌知县，你只是后辈的。他病好了，当然由他升堂了。看你睡得那么熟，就没去吵醒你。哎，石三叔，石三叔。 哎呦，这段让我们听得太清楚。 大人，这个案子一直是我在办。 你不用再说了，现在这个案子我在办。看什么看呢、啊、你？哎，三叔，坐。 哎呀， 徐金氏，你说常威杀死你一家十三口，除了你之外，有没有别人看到啊？传我坐。 大人，小人验尸结果，现场十三具尸体加条狗，脸色发黑，以银针探喉，银针变黑，可见他们都是中剧毒而死。 嗯。 小人还在现场发现一大罐的糖水，里面含有大量的砒霜。 大胆刁妇！你一家十三口明明中毒而死，你竟敢说是常威打死的，分明是诬陷好人。 大人冤枉啊！ 大人，有人看见常威追杀那个家丁来福啊。 是谁看见常威追杀来福的？ 我看见了，打金的也看见了。 打金的，传打金的来。 大人，我没看见常威在追杀来福啊。那天我一进齐家后花园，就看见来福在追打常威，来福好像发了疯一样，后来我被来福踢了一脚就昏倒了。其他就不知道了。 大人，你昨天不是这么说的？ 我昨天还昏昏沉沉的，所以胡说八道了。 你想清楚了再说啊！这种事情我告诉 你。 你 给我闭嘴！传回水堂掌柜朱二。 没错，大人，昨日正午时分，就是他到我的药材铺里来抓药。他说家里好多老鼠，我就卖了半斤砒霜给他。 这是九品芝麻官当中比较经典的在朝堂上翻供的那一段、啊、 对对对 对, 对 嗯，而我们今天要围读的呢不是这个经典桥段，我们要围读的是在朝堂上翻供之前，这个时间线是往前要推移一点的啊。 嗯， 刚开场 来吧，咱们说来就来吧，时间还是不太多了，好吧？ 好 好， 嗯，来走， 三二一，起光。 将军， 嗯， 我飞帅在将， 你飞帅我就吃你的帅。 哎呀哎呀， 你不要以为当了官就很威风啊。 我哪比得上你呀、啊、 你还记不记得我告诉过你， 当官呢要清如水廉如镜啊。 爹，听说你以前都是 啊？没错，我以前是个贪官，我魂名叫弯了能弄直，死了能救活，就是因为我做了太多缺德之事，所以你十二个哥哥没有一个养得活的，害得我呀，嘿嘿，每年白发人送黑发人，最后没办法，我唯有告老还乡，把家产全捐出去做善事，就这样才保住你小子一小命啊。你看我给你写了个字儿挂在中堂之上，就是这个廉洁的廉字。 我怎么看他分明都像个贪字、 啊、十三叔，十三叔不得了了、哎、十三叔爷爷啊， 什么事儿啊？ 他妈妈得说话了， 来来来来来，喝糖水，番薯糖水来了，来呀呀，很好吃的呀，阿九呀，你快吃你快吃。 妈，我是十三呐、啊。 我有生那么多儿子吗？喂，小子，你找谁啊？ 我是你老公啊。 哦，那你呢？ 我是你孙子啊，婆婆。 哦，哎呀，哎，你这丫头都长这么大了。哎，老公，你快吃快吃，要不凉了不好吃的。 我是十三呀，妈。 十三叔，这次我们发财了，就让荒唐净去玩，我们在中间捡便宜。 好的非常呀，我花那么多钱买了个九品官，无非就是为了这个。 你这个死孩子，我叫你不要做贪官嘛，你就是不听。荒唐净是广州第一壮士，你想跟打斗，你想都别想啊、 哎、行了爹，我知道了，我们走。 哎，爷爷，我们走了。 儿子，你忘了拿我的字啊。 哎呀，全都站着干什么呀？ 哎，不才方唐镜乃前科举人，一律是不需要跪的。 你这个刁民方唐镜啊，专门搓弱扶强，雪中送屎。 哎，小心他高中了，当你的上司。 哎，中了再打算。老实说，我早想教训你了。 多谢多谢，听闻大人令母交友广泛，无论是华阳黑白一律照杀，大人逢人叫干爹的功夫，在下早就想请教了。 不用这么客气，不过我老妈她的确是很好客的啊。 不对、啊、 这儿不能当瞎说了啊。暴龙星你接着说话。 哎呀，你看看，你是说在这个形容阁下的为人，这个刚才说到哪儿了？ 那在下只是想形容一下令母为人友善而已了。 啊，友善是对的，不过我也没有逢人就叫做干爹呀。这我就不清楚了。 嗯，不过黄老秋得子的妻子意图要啊，跟林员外有苟且之事，这个事儿还是证据确凿，请大人将他定罪吧。 什么？他老婆想 冤枉呀？大人，林员外今天到我家来收租，调戏我老婆，我一回来就看见他抓住我老婆双手，把我老婆压在庄下。 这个事儿啊， 一急就拿起棒子去打他，谁知道他的家丁立即冲进来把我抓住了。 嗯，什么？林志颖，林志颖，你抓住人家老婆的手，这分明 脸色也很好看呢、啊。 嗯，我每天都这个样子。 你的是不是朱砂掌啊？让我看看啊。 啊，你怎么了？ 大人刚才说抓手就算是侵犯的话，那我现在不是也在侵犯大人吗？啊啊！坐一边去看我表演吧。其实林员外因为黄氏夫妇不肯交租，想回收房子，黄氏夫妇想抵赖，还想要侵犯林员外来威胁他，请大人明察。 不是呀，大人，我们那房子是林员外的爹租给我爹的，以为我爹救过他爹一命，所以说每年交租30两，我们年年都交租的。 有没有租约？拿来看看。 有。 这么小的契约我怎么看？ 小的契约不好，有一张大的契约。大人想看哪一张？ 当然大的契约。 乖哦，大人未必不叫人契约的嘛、契约在这里，大声念出来吧。 本人林大福将大树街实物租于恩人黄老师一家，未能报恩，万一不交租亦可收回黄公年租银两30，万不能转租别人，立此为据，本人儿孙不得有违，这就是了。他说明不交租也可以啊，何况人家交了租，怎么能收回房子呢？ 哎，我们每年都交30两屋租的。 什么30两啊？是30万两啊，大人。 哇，你说什么？ 大人书没念过呀？我早知道您没念过书了，我来教教您吧，应该这样念。 这 实无租于恩人黄老十一家，未能报恩，万一不交租，亦可收回皇宫租银两300,000，不能转租别人，这样改头换面。 大人可以判了吗？迟迟未判，是不是想收钱呢？这3000脸银票呢，没你的份儿，这张给你，你就值这么多， 拿来吧，1两。 不要我就省掉了。 哎，不要啊， 判了。包龙星， 这一段 您给怎么就停了？ 刚才这一段不是判了吗？我就想做一个生效出来，判了。 然后玉龙以为没了呢。 对，没饭台 这儿给打板儿。 黄老秋欠人租金，责令即日搬出，将房子还与林志颖。至于你老婆想侵犯他人呢， 又侵犯不成就算了，林员外果然是大人有大量， 告辞。 真是没天理啊。 干儿子，我劝你早点回乡下耕田吧，学人家做官，呵呵，让你丢脸的日子长着呢。我天哪， 我说为什么刚才咱说就90后他有的时候理解不了这节奏， 为什么？ 就是你不觉得你是这么专业的，他三期演员， 三期 就有的时候都倒不过来，是吧？ 不是倒不过来的问题，就他的节奏， 对，他是个很难把控的。其实咱们上次录完那以后，就是我跟浩哥聊过一回。 哎，对对对， 就是尤其 为什么说喜剧难， 这种喜剧。 咱们上回聊的是哪部剧来着？ 咱们上次聊的是《河东狮吼》 啊，对，也是一个港剧的经典喜剧。 你看啊，其实是这样的，我的个人感受，我今天在倒腾这一段片段，倒到我们的库里，想今天给大家放的时候，音乐稍微声音小一点，就是在倒腾这段片段的时候，我是配合着画面去感受周星驰以及其他演员他们的那种节奏的，对吧？就在那个朝廷之上。但是我刚才在听，我们坐在我们直播间里在听单纯的音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节奏是不一样的，就是他要根据你当时声画的配合以及你在什么场景下去听。 对， 我如果不配合画面，我觉得他有、 就是、 有几句话 有舞台的那种， 对，他可以再赶一赶，可能就显得节奏会更好。但如果是你配上画面再加上镜头的运用跟转换，你就会觉得哦，他那个节奏才是最合适的。所以这个节奏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觉得是可以这么形容的。 因为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看的更多的，你甭说是东北小品啊，还是说现在的相声，还是说像小麻花，这么多的这种喜剧出来，它更多都是靠台词。 对， 就靠台词甩笑点出来，是这意思吗？ 对，有很多的、就是有很多的点就在台词上， 对， 而不在表演上。真正得是表演和台词融汇在一块儿才，就或者说香港的这种当时这种喜剧的特点，就是它的表演加上台词一块儿让你笑。 嗯， 而我们有很多时候是出自台词。你要不说之前我们看有很多的经典，像当时文章他们弄那些剧，咱们看着挺好看，比如是那个《失恋33天》那一大段贯口当当当当当出来， 那 就是词好， 对 对吧？ 对， 但是也有他表演， 但节奏也还是很重要。是 我们 的 肯定，但是唯独剧本能够在唯独剧本的情况下，因为你是演员们也是先唯独剧本之后再去把握那个感觉的。 嗯， 所以咱们唯独剧本之后，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必须得有旁边的这种舞台提示，也是旁白， 对对 对， 告诉我们可能会好 的，告诉你的镜头的转换或者场景的变化，这样你才能更加了解你到底在这个整个场景当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你是承前，你还是起下， 对， 你还是单纯就是为了插科打诨，对吧？才能。 彭远是哪一年生人？ 我是 80后， 说来惭愧，我是95年的。 我天， 这镜头不能给他。 哎，那我就想问，正好承接着我们刚才的话题，你看过《九品芝麻官》吗？ 我看过，但是我对这一段没什么印象。 对这段没什么印象。 也是很早的时候看了。 但你觉得你能看得懂他的笑点吗？ 我有的地方 对话筒， 我还没 对话筒， 我还真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过，我就觉得可能看起来挺好笑的。 那你 看他还是知道笑点的。 作品你看过吗？ 其他的作品 最有印象的是哪一个？ 是周星驰的吗？应该是功夫吧。 功夫 对， 哦， 那会儿因为 我以为会说美人鱼。 他上学， 你们是哪部呢？我想问一下，于浩老师。 哇。 大西游吧， 大西游。对，其实我对少林足球印象特别深。 哦， 对，因为我以前看周星驰的片，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种感觉。我刚开始看，我小时候会笑， 对对，笑得 疯狂的笑，笑得不行了。但是我近几年再看，我会哭，哭得不行了。 那个徐冉，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比如说大西游，说实话，最开始 真看不懂， 没看太明白， 真没看懂， 他只是单纯的无厘头，然后那几个人夸张的表演。 对。 后来你一想，他里面说的， 当你经历了爱情， 哎， 于浩主要是经历了爱情。 哎、你怎么着？现在还？ 啊，我收获了幸福。 哎， 你也收获了幸福，你也收获了幸福，但你收获幸福之前经历了爱情。 哎呦， 谁收获是之前都得经历 了。哎，对了对了对了，你说没错。 好吧，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今晚游戏。 对，尤其到年终岁末了哈，我们可能未来会有很多这些特别老朋友，好久没来的，或者有可能一直在我们节目旁边也没有出现过的，真的，这我有想过。让大家都更 想特别周到， 让大家看一看、 让大家来认识认识我们游戏台前幕后的各个嘉宾、各个朋友们， 对， 都在为我们游戏这一年的播出付出了很多，对， 感谢恒卷，感谢玉龙，感谢各位锁定 FM 九十八点二 M 九二七收听收看今晚游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明晚6:45咱们再见， 拜拜，明儿 见。 接下来您要收听到的是博虎点秋香。